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会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 Cheers. 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断不断，听花绽放，细如水，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，旧上苍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船桨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，天下无。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 最想的人，你在远方快乐吗？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在你眼里，快要沉。 秋去寒冬，匆匆青丝为谁藏留，就怕人不回头，也任凭魂荡悠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笑，淡淡的痛，半自淡淡洒一泓，习惯上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它总说你不懂，但你不懂我的事、oh yeah、我想他爱上他， 爱上他 都不愿说，就算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么多年依然不忘记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承诺，我